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陈冰义接着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三面包围，更为严重的是只要放松警惕，打盹的瞬间就会有大批毒品通过秘密渠道进入国内。大家知道，前些年缅甸内疆分裂，北部有4支少数民族武装，我们称之为军哥帮，控制着今天金三角鸦片88%的产地，还有缅甸北部的佤帮、掸帮、克钦帮、泰国的清迈府、清莱府，还有老挝的琅南塔省、乌多姆塞等大小3000多个村镇，都在秘密种植罂粟，秘密制造海洛因、吗啡、大麻，还有冰毒、摇头丸、 K 粉等等。张贵刚听着听着有些坐不住了，他对上述地点和毒品太熟悉了。这位副市长陈冰义所讲的，在张贵刚看来只是最基本的常识，给中学生讲讲还可以。而张贵刚不仅仅知道金三角各个毒品生产秘密基地，更清楚大毒枭的各种把戏。张贵刚看了一眼身边的史希健，情绪逐渐有些变化，手拿着一支铅笔玩弄着，他忍耐着，再听听后面有何重大部署。此时陈冰义看了一眼手里的资料，继续说，今年毒品价格高速增长，利润比黄金还可观，最主要的是吸毒人员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山区，从青年人蔓延到了老年人。尽管我们国境所有的口岸都加大了检查的力度，但贩毒人员变化多端，像潮水一般冲击我们的防御大堤，浸透的渠道很多。今年有多个渠道的毒品化整为零，从云南经四川的攀枝花进入大凉山的毒品数不胜数，而大凉山10多个县镇的山区农民开始了偷偷吸毒，由于无知竟然把毒品当成礼物私下交换用于招待，吸毒不过瘾还用针头注射，并且相互注射。结果呢，吸毒不仅毁了一大批劳动力，还有不少人染上了艾滋病，死了不少人，留下了无人照顾的儿童。张贵刚听到这儿，心里强烈震动。他多次带缉毒大队在云川一带行动，深知山区农民无知，吸毒会家破人亡。为此，他还安排秘密人员跟踪，以期能抓捕佤帮和军哥帮两大毒枭。 张贵刚此时此刻心里惦记着副大队长苟亚雄率队行动，他不安地一只手抓住右边的史西建局长，侧过头急躁小声地说： 哎，怎么来听毒品科普啊？到底什么重要议题啊？再等等。 史西建朝张贵刚挤着眼回应了一句，其实他也有点心急。紧接着陈冰义从国际贩毒的阿富汗、哥伦比亚讲到越南海域好望角，几乎涉及毒品和贩毒的全方位，甚至讲到了现代网络贩毒和世界高科技制毒等等。张贵刚压住了爆发的火苗，要是按他以往的脾气，肯定现在让陈冰义下不了台，他会去讲一遍他知道的毒品贩子内外的腐败与卧底间谍。可是张贵刚握住自己的手忍住了，他想的是晚上即将开始的缉毒行动。张贵刚侧过身子，显得很礼貌且小声地对史西建说： 哎，我憋坏了，去下卫生间。 史西建也有点憋，见张贵刚去了，他在边上不好动，总不能公安局两人都离开吧。他点点头。张贵刚上了卫生间，痛快地放了水，然后快步走到大厅。他在寻找史西建局长的司机小金，却不见人。于是张贵刚走到停车场，正准备要通过非正常手段打开那辆越野车，小金在背后出现。 哎，你小子跑哪儿去了？ 快快快，把车钥匙给我，史局长急要一份材料。 那我开车送你吧，大队长。 不用。 张贵刚拿着车钥匙边开车门边又小声说句： 特殊任务，车回不来，你别着急啊。 啊，我不急，你是大队长，听你的。 局长司机小金更知道他和史西建的私下关系。张贵刚开着越野车，在离地而止的瞬间伸出大拇指朝小金点了点头，猛踩油门，从森林宾馆小院冒着烟驶出，朝公安局驶去。张贵刚时刻悬挂着夜里的缉毒抓捕行动，这是经过佤邦策划过境与毒贩秘密交易的大事件，他决意要抓到佤邦交易的内部人员，更迫切想弄清楚张铁勋的死因。张贵刚开着越野车穿过层层森林的弯曲小道，像一阵风似的在飘移着。快到公安局了，张贵刚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在中缅的方向天色渐渐变暗，天边泛着一丝丝猩红色的云层，由于太阳的西沉愈加变成了黑幕，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安，或许那一刻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让他心跳加快。张贵刚下意识地踩住了刹车，越野车高高地停在了一座山坡拐弯处，山坡下是滔滔滚动的澜沧江水。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那一瞬间，张贵刚还是想到了在公安局内部潜伏的内奸，他脑中闪过保险柜里的秘密文件，还有行动小组里的每一个战斗成员。 他果断决定要火速赶到打洛边境。张贵刚掏出手机给史希建发了一个短信，内容很含蓄，也表达了他的决心。建子，你开会，我有些不适，取药去了，也许时间长点。张贵刚在最关键的时候从来只叫史希建小名建子，这里面既包含着从小长大的情谊，更是一种信任。张贵刚发完短信后，他知道不会让史希建为难，他单独的行动更不会牵连到局长。于是张贵刚第一想法必须回到公安局带上自己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子弹。他看了看手表，已是傍晚时分，要赶到打洛边境进入潜伏区需要三个多小时。更重要的是，所有行动必须秘密进行，不能让边境任何缅甸潜伏的线人察觉。张贵刚沿着一条近路，从河边的公路驶进城内，穿过一条椰林小路，直接驶入板红公安局的大院。张贵刚大步流星地朝办公室走去，仅仅40秒钟，他十分熟练地穿上了警服马甲，从枪柜里取出手枪插进腰间，随之取出一盒30发子弹装进几个弹夹里。张贵刚转身走进里屋，他想再看一眼保险柜里的那份最新秘密文件，那是一份关于佤邦内部的人员名单。张贵刚打开了保险柜，发现摆在最上层的那份秘密文件不翼而飞。张贵刚眼睛都睁大了，从上到下翻了个遍，那份关于佤邦内部的人员名单的秘密文件失踪了。张贵刚拍着脑门愣在那里，心里不停地惊呼，哎呀，完了，马上要进行的缉毒秘密行动已经泄密了。在中缅边境有多个口岸，水陆相连，甚至一河之间只有十多米，山林之间更是树木相应。在云南的公安缉毒警都清楚，缅甸有多处秘密生产毒品基地，而且贩毒者以多种伪装手段大量进入到云南。打洛河畔就是缅甸佤邦和军哥邦交易的秘密地点，也是毒枭和毒贩出入最隐蔽的地域。秘密与秘密战常在边境一带发生。打洛河弯曲而下，能在两岸的林中静静听着哗哗的响声。以河为界，对面是缅甸第七特区，而且是佤邦制毒和毒品秘密交易地。打洛河的河畔在两国之间显得格外神秘，格外隐身。这不仅是条从林中穿过的小河，水少时，河畔两岸袒露出一片沙滩，还有一些奇石卧在河床沙滩，大小不一，错落交汇。清水流过冲击的声响很远能听得到，尤其是在夜里。打洛口岸下游8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山林交叉地段，河畔从山间流过，地域被茂密的红松林和椰树铺盖，甚至有些弯曲的椰干延伸到对岸河畔。在交汇处的河畔对岸更有一处相连的山脉，缅甸毒枭与中国境内的毒贩有多次密谋交易，形成了一个毒品交易链。他们很熟悉地形，毒品贩子化妆过岸进行秘密交易，一旦有动静，他们便转身进入山里打伏击。这个区域被板红公安缉毒警秘密标为零号区域。按照大队长张贵刚的指令，副大队长苟亚雄已经率领21人的缉毒中队在天黑之际悄悄潜伏在了零号区域的秘密丛林中，等待毒品贩子的出现。夜越来越深，是厚云重叠的阴天，正赶上是半个月牙时节。那半个月牙也不知躲在何处了，阴森森的黑雾不时地从打洛河畔升腾，仿佛是释放的一团团气体黑幕。就在这时，佤邦头目出现了。 他们不是在瓦邦丛林的基地，而是出现在了一处绝密的现代化大楼里。阮龙是瓦邦第二代掌门人，虽说有50岁了，由于长期爱吃湄公河的鱼和缅甸山里的野生菌，显得白净圆润，加上他留着一副厚披发饰，两眼贼亮，他身上有一股霸气。这些年瓦邦基地以制毒转变成以贩销为主，毒品利润翻了两番，但是在秘密贩运毒品交易中，信息多次被泄露，导致多次被缅甸军警查处。更重要的是，上个月瓦邦与中国湖北的贩毒人员在打洛边境密林交易，被板红公安缉毒警抓捕，缴获海洛因21公斤。阮龙一直怀疑他身边有潜伏的卧底，是谁呢？他不动声色，所有能和他接触的身边人逐一在他脑子里过滤排查。阮龙心细多疑，而且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就连缅甸另一个制毒贩毒集团有着军方背景的军哥帮女头目英敏，对阮龙也有几分敬佩和头痛。英敏曾经对军哥帮的人说过，瓦邦阮龙天生就是重罂粟的，就是贩毒品的天才。军哥帮为了后来居上，一直在追赶瓦邦。军哥帮挖走过瓦邦的人，两帮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翻过脸，动过武，这一直是瓦邦阮龙的心病。阮龙细心盘算着，先从他的年轻貌美的夫人华子开始。华子长得水灵，25岁的样子却很成熟，无论对阮龙还是手下的人都很和气，说话细声细语。他信佛，家里有金佛像，常常点上一支香闭目默念，也时常去寺庙拜佛。阮龙深知华子的身世，瓦邦的人也都知道。阮龙10年前亲口告诉华子，他父亲曾是瓦邦的1号人物，在一次军警追击瓦邦人员中死去，是阮龙收养了10多岁的华子。华子18岁那年，阮龙娶她成了第5位夫人。阮龙多次提醒华子，军哥帮是仇人，是杀害他父亲的仇人。阮龙在商谈毒品生产和加工的每个环节都不限制华子的参与，特别是在小范围部署如何交易时，也常常有华子在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什么异常，他绝对不会泄露他父亲打下的瓦邦内幕秘密。阮龙只知道华子和他手下一员武艺高超的队员阿炳有些亲近，那也是为了保护华子而已。阮龙排除了华子。阮龙喝着由罂粟蕊炮制的山茶，有些飘逸和敏悟，他用右手盘转着身上的翡翠宝珠，喃喃地说，难道我手下的大主管莫桑有野心不成？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阮龙心中盘算，手中转动宝珠，那一瞬间的反问与凝思，比一般的军事指挥官还要精准。难怪瓦邦的基地人员2000多人盘踞在缅甸山区，每年除了种植罂粟外，还通过鸦片走私和冰毒交易。成了巨富之后，他发展了2支部队，一支是特种突击队，配备了一流的短枪和冲锋枪，在与军警和缉毒警交火中起到对抗作用。 还有一支是他的贴身护卫警戒队，有着敏感的警卫能力和反侦缉能力。大管家莫桑是佤邦的元老人物，虽说年纪还不到50，但是在佤邦阵营里干了30多年，对罂粟的种植、鸦片的制作以及各类毒品的制成包装都是他亲自监督，特别是佤邦与世界各地的交易买卖商都是经过了血腥交战后过硬的合作方。阮龙心里很明白，没有莫桑在一线指挥，佤邦撑不到现在。阮龙也曾怀疑过他，可除了担心他有夺位之意，他不会私下泄露佤邦内情，更不会是卧底。阮龙正喝着茶，点燃一支特制的雪茄。阿炳一身深绿色的作战服，腰间插着一把消音新式24型手枪，匆匆地朝现代化的五彩大楼跑去。这是一座花了50亿建造的大楼，房顶和墙围的色彩与周围山间的树木、红豆杉、黄花梨、橄榄树等多种颜色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哪是楼，哪是树木。据说此楼为秘密楼堡，在缅甸秘密地下制毒圈里堪称一绝，能战斗，能安全转移。一扇门是看不见的，隐在五彩墙内侧，只有熟知的人才能找到，并且需用手指按动。阿炳按动开关，内侧门从树林掩饰中打开，紧靠两侧的是2名持枪的哨兵，都是管家的内卫，一看是突击队长便立正。阿炳从内厅直乘电梯到了顶层，电梯一开被哨兵拦住，轻声问了句， 今天的牌局？ 3-9。 阿炳瞪了哨兵一眼，心想还跟我对暗号，便带着一股怒气朝里面的豪华套房走去。但是门旁的贴身护卫拦住了阿炳， 今天要开会的名单没有你。 我有要事报告龙爷，事关重大。 那也不行。 阿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强硬地说， 这里有刚刚收到的情报，你告诉龙爷，我要当面报告。 护卫仍然没有表情的反对，一动不动。 那也不行。 谁说不行啊？ 突然从阿炳身后冒出一句反问的女人声音，虽说声音不大，但显得威力无比。阿炳没有转身，也没有回头，他一听就知道是阮龙夫人华子。他坚定地站在那里，心里却盘算着应该说什么话。护卫挺着胸说， 华姐，你来了，你做主，我坚决执行龙爷的命令。 你没错。 华子说着用手指了指身边的阿炳， 炳队长是我请来的，跟我进去。 护卫立即启动了密码门，一扇内门打开。 在本书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香港演员林雪。 看了他5、27章，但章章都很精彩，签下来准备把它打造一个好的作品，然后来歌颂一下我们前线的官干警，通过事实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它精华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然后呈现的弹幕，让大家多一点去观看。 您本人会参演吗？ 我一定会，一定会。 啊，您在其中会演一个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我一定是反面角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